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讲到张良哈，在今年的6月7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登山梦，就所谓的14+7+2。那么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感受呢？那么我们能从他的感受当中获得哪些启发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张良说啊，他对登山充满了热情，是因为啊，他喜欢挑战自己。According to Zhang, he developed his passion for mountaineering because he likes to challenge himself. 根据某人哈，不讲了。According to, he developed passion. 他对某件事情充满了热情啊，这种充满了热情，他表示说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因此呢，用到这个动词 develop something for the develop.Passion for something 表示对某件事情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激情。比如说我们对足球充满了激情和热情，我们可以说 Somebody develop passion for football、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示，说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特别特别的热心，等同于 be interested in。 但是呢，如果用 passion 的话呢，表示一个人他喜欢某件事情的程度呢远远高于这个 interest。 Because he likes to challenge himself、啊、他喜欢挑战自己。那么一开始啊，登山对他来讲啊只是一种爱好，但是呢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的这个轨迹。 Mountaineering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哈，登山这项运动 was just a hobby for me in the beginning， 只是一个 hobby 啊，这个词不难，一个爱好 hobby。 But it eventually changed the path of my life， 但是后来改变了我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哈，生活的原来设定的这么一个路线，后来发生了这个对登山的一个热爱，一个痴迷，最终呢导致了 change the path of his life。 所以说同学们可以用这个词组呢 change the path of somebody's life 来表示说改变了一件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轨迹。在1999年他与一些登山爱好者呢接触上了，后来加入了当地的登山协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啊，他参加了在城市附近的一些山间的这些徒步旅行。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的翻译。In 1999,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some climber. 与谁接触了 ？Contact, C-O-N-T-A-C-T, come into contact 表示说接触上的某些人。他和这个be in contact 还不一样哈。如果 in contact 表示呢与某人有一定的交集，与某人呢保持一个联系当中，但是呢。Come into contact 这表示说从不认识到认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用到这个 come into contact with climber and later join a local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s。 后来呢加入了当地的一个登山的协会。 Like many others, he started out by joining hikes up some of the small peaks near the city。他一开始啊跟一般人一样啊，只是说呢到城市周边的一些山里面呢去登登山走走步就 OK 了。因此呢表示一个人开始的一个状态呢，用这个 start out by doing something， start out by doing something 啊，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start out 表示开始，后面 by 通过某一种程度某一个水平来开始。比如说准备跑马拉松了，我们一开始呢不可能说跑一个全程的马拉松，可能说跑一个5公里、10公里、20公里。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 We should start out by doing 5 kilometers or 10 kilometers。 因此呢表示开始用 start out by doing something 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很好的词组。但后来啊 他的整个的水平哈、啊，他这个眼界呢哈、啊，跟一般老百姓是不一样了。后来他跟随着国家专业登山队去探索青海省的一座高山冰川。Later he followed a group， 他跟着一群人 made up of。这群人啊可不简单啊，他们的构成的这个成员是 National Professional Mountaineering Team， 是国家专业登山队了，叫做 National 国家的 Professional 职业的 Mountaineering Team。 前面呢用了这个词组呢叫 Made up of， 它表示说一个整体由哪些小的元素构成，我们可以说一个学校由多少个班级、啊、多少个学生多少个系构成，那么就可以说 The school is made up of， 比如说 20 classes， 这个学校呢有20个班级，我们用这个词组 be made up of。 他们这次的目的呢去探索或者攀登青海省的一座高山冰川，叫 explore a mountain glacier in 青海 provinc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川这个词的拼写呢， glacier， 用这个 mountain glacier 表示高山冰川。一开始啊，他的目标并不是说呢能够实现这个14+7+2这么一个梦想，也从来没有想过啊，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登上所有的山峰。他只是想呢，他能够不停地去爬山，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就可以了。因此呢，他一开始不是非常的有野心。But I didn't make 14+7+2 my goal back then. 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 goal.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climb all those peaks during my lifetime. 也没有想过啊，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攀爬上啊那么多的山峰 in my lifetime. He explained, I just kept climbing, keep doing something. 我只是不停地去爬山 and gradually I climbed them one by one. 逐渐逐渐地一个一个去实现。他说啊，虽然他很幸运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登山生涯的一个顶峰，而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只会让他在未来更加的有动力。张亮 says that, well, he feels lucky to have achieved this.、啊、感觉非常的幸运、啊、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He doesn't regard it as the summit of climbing career. 但他不会把它当作自己登山生涯的一个最高点、啊、我们又学到这个词了 ,summit, S-U-M-M-I-T, 这里面这个 summit,它不是指山峰的顶点，而是一个人事业发展的一个最高峰 summit of climbing career， 登山生涯的一个顶峰。 And his past experiences will only serve to motivate him more in the future， 而他过去的这些经历、啊、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will only serve， 只是说能够帮助他，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帮助哈，提供一个服务。Only serve 这个词啊，我们学过 serve 呢，表示服务，它的作用呢，能够提供服务，服务的目的是能够 motivate him more in the future， 能够让他在未来呢更加充满激情，更加充满动力。因此呢，用这个动词 motivate， m o t i v a t e 这词啊，可以指呢老师对学生啊适当的一定的鼓励和激励。同时啊，父母有的时候呢也啊时不时的会鼓励一下激励一下自己的孩子，也用这个词 motivate your children。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张玲的朋友如何来看待他，他的哪些品质哈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么伟大的一个成就。据张玲的朋友说啊，他身上的品质冷静坚韧和谦虚对于一位成功的登山运动员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 According to John's friend John's qualities他的品质 Q-U-A-L-I-T-Y qualities such as his calmness, mental toughness and modesty 这三个词同学们记下来哈。如果来说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质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形容词。比如说第一个冷静 calm, C-A-L-M， 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它的名词的形式 calmness, N-E-S-S 表示一个人非常的冷静，以及呢坚韧 toughness, T-O-U-G-H-N-E-S-S。 它的形容词我们也学过 tough 表示一个人特别的坚韧，一个人非常的顽强。同时啊，这个 tough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很难对付啊，特别呢学校里面或在一个办公室里面说一个人非常的 tough， 表示这个人不是非常的随和，可能说呢这个人特别的严厉哈、啊、等等，用这个词 tough。 那么后面加 ness 表示这个人非常的坚韧哈、啊、用一个名词的形式，同时前面也可以加上一个形容词叫 mental toughness， 表示说他在心理上非常的坚定啊，非常的坚韧，以及呢谦虚 modesty modesty。 那么这三点啊，对于他的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三个词，叫 calmness mental toughness and modesty， 冷静坚韧和谦虚啊， important qualities for successful mountaineer。 同时啊，张良认为啊，他所取得的成就啊并不是他个人的成就，他认为他有机会能够展示中国人敢于探险的精神的这一面呢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因此啊，张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总是带着一面国旗。那么 instead of my personal achievement， 他不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成就。 instead of my personal achievement 啊，我们讲到 personal 自己的个人的 achievement， 我们讲到了表示说取得的成就。上一期呢讲到 achieve 这个动词表示取得作为动词，而后面加上 ment 呢表示一个人取得的成就哈 achievement。 I always feel proud to have the chance to show the other side of Chinese people， 我有机会能够展示中国人的另一面。什么面哈？这里面讲的 our pioneering spirit，我们敢于探险的这一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人比较腼腆，可能说呢不像很多西方人啊那么勇于探险，但是事实上呢中国人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非常勇敢的啊一颗心，同时啊具有探险的精神。因此呢我们用到这个词做 pioneering， 我们知道先锋，后面加 ing pioneering spirit。 好，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pioneering pioneer， 我们加 ring 哈 ，pioneering spirit， 具有探险的精神。In a special field， says Zhang， who always carry a national flag with him during his expedition program。因此呢，张良在登山的时候呢，总是带着一面国旗。他后面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哈，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看不见的山，克服看不见的山，比攀登真正的山峰要困难多得多。” There is invisible 啊，是隐形的 ，invisible。有一部小说呢叫 Invisible Man， 表示隐形人。这里面呢是指这种山啊 ，Invisible Mountain in the heart of every person， 每个人心中有一座看不见的山。Overcoming the invisible mountain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climbing a real peak。那么克服这座隐形的山哈、啊，比攀登真正的山峰呢要困难的多得多。Overcoming the invisible mountain is more difficult than climbing a real peak。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ccording to Zhang, he developed his passion for mountaineering because he likes to challenge himself. Mountaineering was just a hobby for me in the beginning.But eventually changed the path of my life, says Zhang. In 1999,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some climber and later joined a local mountaineering association. Like many others, he started out by joining hikes up some of the small peaks near the city. Later, he followed a group made up of members of a national professional mountaineering team to explore a mountain glacier in Qinghai province.But I didn't make 14 plus 7 plus 2 my goal back then.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climb all those peaks during my lifetime, he explained. I just kept climbing, and gradually I climbed them one by one. Zhang says that, well, he feels lucky to have achieved this. He doesn't regard it as the summit of his climbing career, and his past experiences will only serve to motivate him more in the future.According to Zhang's friend, Zhang's qualities such as his calmness, mental toughness, and modesty are important qualities for a successful mountaineer. Instead of my personal achievement, I always feel proud to have the chance to show the other side of Chinese people our pioneering spirit in a special field, says Zhang, who always carried a national flag with him during his expedition programs. There is an invisible mountain in the heart of every person. Overcoming the invisible mountain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han climbing a real peak.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女巫的狂欢夜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witch and her big night. 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一个小女巫还有她的狂欢夜的故事。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Little Witch's Big Nigh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女巫的狂欢夜。It was Halloween night. All the witches were busy. They were busy getting ready for their Halloween ride. 万圣节的夜晚来临了，所有的女巫们呢都非常的忙碌，她们忙碌的正在准备万圣节的旅行呢。Grouchy Witch was busy making grouchy faces in her cracked mirror. 那你看呢，有一个小女巫，她的名字叫做不高兴。 不高兴啊，正在她破碎的镜子里照来照去，她要弄出一张不高兴的脸来。Nasty Witch was busy shooting a water gun at her cat. Bow wow! 那你看呢，还有一个小女巫，她的名字叫做大坏蛋。大坏蛋呢正用他的刺水枪刺他的小猫咪呢。 棒棒。Mother Witch was busy making a new broomstick for a little witch. 而女巫妈妈呀正在忙碌着为小女巫制造一把新的扫帚。 Oh, what a wonderful Halloween it was going to be. 那看呢，很快我们就迎来了一个超级棒的万圣节聚会呢。 All the witches were ready. But where was Little Witch? Little Witch, what are you doing? Called Mother Witch. 那所有的女巫们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除了小女巫。她在哪儿呢？这个时候妈妈就大喊道，小女巫，你在做什么？ Mother Witch went upstairs and into Little Witch's room. What? You made your bed again?Screeched Mother Witch. Sorry, Mother, I forgot, said Little Witch. 而这个时候啊，女巫妈妈走上了楼，来到了小女巫的房间。她大声地喊道，什么？你怎么又把床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了？ 怎么会这样？ 小女巫连忙回答说，真抱歉，妈妈，我忘了，我不应该把它整理起。 Then Mother Witch looked under the bed. And you cleaned your cobwebs? Mother Witch was angry. 然后啊，女巫妈妈又看了看床下。她大声地说道，你竟然还把你床下面的蜘蛛网给清理干净了。 哦，看呢，女巫妈妈真的非常的生气。You really must be punished. You will stay home tonight while we go flying.said Mother Witch. But it is Halloween, said Little Witch. 哦，妈妈真的很生气了，所以她说，你应该接受到惩罚。今天晚上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就待在家里吧，我们可要去参加聚会了。可是小女巫却说，今天可是万圣节。 Maybe this will teach you not to be so good, said Mother Witch. 哦，妈妈说，也许这才能教会你呀，不要那么乖。 Little Witch watched the big witches fly off. Oh, how she wanted to fly with them. She was very sad. 那小女巫啊，看着女巫妈妈带着姐妹们一起飞走了，她多想和她们一起飞走啊。现在她变得很伤心。 Her bat, Scrubby, wanted to cheer her up. He made funny faces. 哦，你看呢，她的小宠物是一只小蝙蝠，名字叫做 Scrubby。她想让小主人呢高兴一点，所以她不停地在做鬼脸儿。 And he did silly tricks. 而且呢，她还耍了一些非常傻的小把戏。 Even my bat is good, cried Little Witch.This is the worst Halloween ever. 小女巫就说呀，你看，就连我的小宠物这只小蝙蝠都这么乖。嗯哼，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差劲儿的万圣节了。 Suddenly, ding dong went the doorbell. Little Witch ran to the door. She opened it and saw a devil, a pirate, and an astronaut.Each had a big bag of candy. Trick or treat, they said. 突然间呢，门铃响了，叮咚。小女巫啊，马上跑到了门口，打开了门一看，是一个人假装着是恶魔，有一个人假装着是海盗，而有一个人呢，还假装成了宇航员。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提着一大袋的糖果，他们在说，不款待。就捣蛋。 Oh dear, said Little Witch, I have no treats for you. No treats, said the devil. No treats, said the pirate. No treats, said the astronaut. But it is Halloween, said the three trick-or-treaters. 然后小女巫就说，哦，我的天哪，我没有办法，没有什么东西来款待你们呢。 这个时候恶魔说，什么没有款待。 海盗也说，什么没有款待。 宇航员也沮丧地说，没有款待。 可是这是万圣节呀。 哦，这三个小朋友啊都非常的伤心。 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Catch a bus going on safari. Why don't you join us on the animal bus? You can sit next to a rhinoceros. Animal bus. Why don't you come ride with us? Crocodiles in the aisle, hippos in the back.Chimpanzees and lions clinging to the roof rack. On the animal bus, you can sit next to a rhinoceros. Animal bus. Why don't you come ride with us? There's a pair of elephants in this traveling zoo. Wildebeest and zebras, but there's still room for you.Are leaning out the door. Leopard snakes and cheetahs are curled up on the floor. On the animal bus, you can sit next to a rhinoceros. Animal bus. Why don't you come ride with us? There's a pair of elephants in this traveling zoo. Wildebeest and zebras, but there's still room for you on the animal